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105节：过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。昨天我们也是读这一句，我们看到这12个字，再想想我们现前的处境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灾难？根本原因呢？这12个字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如果要不能把我们的心性转变过来，我们的苦难决定是有增无益，决定不可能有好转的一天。也许有同学要问，我能改过，别人不改，那有什么用处？有这种念头的，并没有觉悟，也不是聪明人。诸位想想，这个大家都争着往地狱恶鬼这2条路上走，大家都走啊，那我也只好跟着走了，这不是愚人吗？大家都往地狱道上走，我能够觉悟了，回过头走菩萨道，这是多么的幸运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论别人能不能改过，从我们自己本身改起。我们本身能改，彻底改过来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自度度他。不要认为我做与别人没有关系，关系很大了。我们天天念回向偈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呐、啊。有见有闻的。这么多人当中，总会有一两个见闻到之后啊，他发菩提心呐、啊，发菩提心就改过自新。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，尤其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天地鬼神呐、啊，鬼神见到了也赞叹，恶神看到了还赞叹，你难得。所以在今天第一桩要紧的事情，习争论。明辨是非。习灭争论。这个是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对症下药。 今天我们看到啊，李牧原居士给我看一个小册子，叫《四字吼》，里面有不少篇文章，啊，全部都是严厉批评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忆本。啊，他这个小册子，我听说送到许许多多杂志社，要求他们刊登。啊，此地杂志也有刊登。啊，这被我宣扬这个本子，我宣扬这个本子也有一个好处。我尊师重道，我老师叫我学这个本子，叫我宣扬这个本子，我对于老师有信心，我就是做错了堕地狱这一条可以给社会大众做榜样，一生决定不违背老师。啊，我老师一生的行医我见到了，我敬佩，我佩服到五体投地。啊，他老人家一生的行医啊，不论是文章道德，他的修持啊，他的弘法护法，许多出家人都比不上。啊，所以今天天下人都指责我，我也不会改变。我如果改变，那我就是背师叛道，我就错了。啊，你们可以批评，你们可以侮辱毁谤，我不可以，因为你们不是他的学生，我是他的学生。子不言父过，啊，学生不能成老师的过失。啊，我能做这个好榜样，我想也就够了。啊，纵然堕地狱，我也欢喜。啊，希望举世之人都懂得孝亲，都懂得尊师。熄灭纷争，啊，所以别人怎么样对我，我不会回一句话，啊，别人打我，我不会回手，骂我，我不会还口，啊，我没有学问，没有智慧，没有德行，啊，这几句老师教我的，我一生奉行，我决定不会违背。啊，忍让重要啊！啊，一桩事情，离世因果，深广无际呀，啊！我们能看清楚了吗？佛在经教里头一再告诉我们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啊，佛的说法只掌握到一个原则，治众生的弊病呐。啊，众生有什么病？就要用什么方法对治？每一个时代的众生病不一样，祖师大德代代承传，他们有智慧，他们了解现况， 现前的状况，如何依据佛陀所讲的原理原则啊，灵活运用啊方法技巧，这叫善巧方便啊。否则的话，善巧方便怎么讲呢？啊，宋朝时代王龙书居士汇集就是善巧方便的。那个时候的书籍流通量非常稀少啊，宋朝时候还是手抄的，没有印刷啊。一个人想在一生当中五种原译本都读到，几乎都是不可能的。以王龙书这样的身份地位啊，财富都没有办法完全收集到啊。这个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，这个艰难呢可想而知啊。啊，他是什么心汇集的，我们要能体会啊。龙树居士站着往生啊，他要是有罪他怎么能往生啊？他怎么能预知时至？他怎么能够生死自在？啊，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啊，对于汇集本的纷争还有几年。夏莲居老居士往生的时候说过啊，这个争论大概要到2004年，他讲底下一个猴年啊，所有这个妖魔鬼怪啊会在这个世间消失，正法逐渐逐渐会复兴啊，在这个时代发若魔墙啊，啊，佛弟子很可怜的 啊，要受尽一切侮辱，受尽一切灾难啊，只要有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心，我们把这个灯火串下去啊，《无量寿经》这个汇集本，实在讲，我们也非常欢喜啊。今天在全世界流通啊，数量我们概略的估计啊，差不多有1000万册。这个十年的流通量啊，啊，1000万册的本子流通在全世界，啊，我想魔有再大的神通法力，要把它全部消灭，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何况有三宝护持，啊，龙天拥护啊，我们有信心。所以今天我们处事，我们讲经说法总标题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两句话意思就是要我们心行，给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。今天社会大众啊竞争不择手段的竞争啊，我们要做个什么样子呢？忍让啊，不念旧恶，不憎恶人，我们要落实啊。 啊，诽谤我们的人，侮辱我们的人，陷害我们的人，我们对他尊敬，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怨恨，啊，有一丝毫的怨恨，我们就不是世尊的学生。啊，在圣经里面，不起贪爱，逆境里面不起嗔恚，啊，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觉，以真诚慈悲处世待人接物，这是佛教我们的，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啊，什么是忠良，什么是柔顺？忠，我们看看这个字，啊，这个字也是会意，这个心要忠啊，不能偏啊，偏就邪了啊，所以忠跟诚是一个意思啊，要把心摆在正中啊。佛家讲中道第一，儒家讲中庸啊，不可以有丝毫的偏斜。什么是偏斜呢？顺境里面你欢喜了，你的心偏了，邪了；逆境里头啊，你生烦恼了，啊，你生嗔恚了，你的心偏了，邪了。你在这里就体会什么叫忠。忠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，一心是忠啊，二心就不忠了，二心就偏了啊。谁能做到忠呢？在华严经上那是个标准，法身大士啊，利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你的心才忠啊。啊，你有分别执着，这个忠就没有啊。啊，良善良，啊，忠落实在形象上，善良啊。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。啊，柔顺，柔是柔和啊。你看现在这个世界啊，女强人不好听的，像是刚强啊，吓死人啊。顺是什么呢？随顺性德。这个说法标准太高了啊，我们凡夫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们把标准降低，随顺世出世间圣贤的教诲啊，这个我们可以做到了。世出世间圣贤存心行事，他们都是随顺自信的，都是信德的流露啊。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的是信德圆满的行路 啊，所以事出世间圣贤已经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啊，空老夫子示现给我们的五德，我们要记住啊，要学习温良恭俭让。温就是柔，温柔善良啊，恭敬忍让，节俭，但父子五德了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柔顺两个字都在这个五德之中。所以字的意思我们要懂，我们要清楚。男女结成夫妇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，是菩萨事业。是教化众生的，是给世间所有家庭、所有夫妇做模范的，是这么一桩事情。你懂得这桩事情呢，一切众生得度了，一切众生呢都离苦得乐了。这个功德利益啊，是这一对菩萨夫妻修的啊，他是行菩萨道啊，他是来示现度众生的啊，是给世间人做好样子的啊，这叫在家学佛。如果不懂这个道理，那我们这个佛不就白学了？甚至我还听说有一些学佛的同修，不学佛的还没事，学了佛之后啊，家里不和，天天吵架。他还自己以为自己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一家人不学佛，都要堕落，将来都要堕三途。这对佛法了，完全是误会。开经偈上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你知道这叫多难吗？把佛的意思解错了。想想经教里的佛常说的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一位学佛的菩萨在家里叫一家人都生烦恼，他这个佛怎么学的呢？他真正学佛了，家里有一个人学佛，一家人都和乐，这个才如法。为什么一家人和乐呢？六合敬嘛。那我们看看今天学佛的家庭，学佛的寺院居士，学佛的道场像莲社居士林这一类的我们仔细观察哪个道场和和气气 啊，这道场的大众一团和气，和气决定兴旺啊！啊，做生意也说和气生财啊！啊，家和万事兴啊！有一个人真正学，他就是以身作则，自己做个典型，做个榜样，决定能感化一家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去念念古书，圣王何以能感化一家？那一家人是最难感化的，最不容易感化的，他居然能感化。什么原因呢？真诚、慈悲、智慧。你只要有这三个条件，没有不能感化的。不能感化，我这个三个有缺陷，我做的不够，做的不够好啊。果然做得很圆满，哪有不能感化的？所以我们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，要做到，男要做到忠良，女要做到柔顺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决定要学忍让，决定不争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就讲到此地。